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啊，头先啊，时间太短，其实我仲有一样嘢想问阿 Gary 嘅， 不如问一下先好啊。 唔系呢个我即系我都觉得即系其实我谂佢都会好客气咁样答你啦。即系喂，如果佢即系佢用嗰十五票去提名一个超区出嚟，喂咁佢投即系佢会投提名边个咧咁样样？ 答散兵咯。 吓、啊，咁散兵其实好多人啫嘛。咁你会即系喂，你会 appreciate 边个先？即系喂，你而家你叫做系风头等咁样样，你话搵呢个即系青年新政，喂，但系最靓女嗰个都选唔到啦，系咪？ 最靓女系边个？ 最靓女咪尤慧晶咯， 系咩？ 哎，你真系啊！喂，你自己你咁都唔知啊，真系。 喂，阿哥，啊、你好应该请阿尤慧晶上嚟做下节目。 唔系，我本身谂住请嘅，咁阿昌又同佢熟啊嘛，因为其实佢嗰阵时咧就同佢即系隔离区嘅，咁、 出到个合照添， 亦都互相打气咁样样啦，咁希望有机会又揾下上嚟啦。咁但系据闻就系话，而家咧，哇，你知啦，即系发明家郁敏，即系又想招揽埋佢喺佢自己即系个麾下，咁啊未必肯 show 我哋。 发明家咁威， 系啊，乜都系发明噶嘛。 初选边系佢发明，系又喺度认屎认屁。初选啊，我哋僆仔嗰阵时候都讲紧啦。 但呢个系 五区公投又话佢发明，其实第一个讲嘅系长毛， 系长毛嘅，系长毛。 屌，真系仲有咩话佢发明？话佢仲有 讨论区佢发明嘅 咩讨论区啊？ 即系嗰啲forum 啊，即系 wokman.com 啊。 屌，咁你唔好话你攞呢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啊，或者系呢个电脑学奖。 唔系，其实 forum 喺外国 即系 流行啦， 即系咁讲啦。即系如果 抄人啫， 咁啊 Facebook 都系抄佢噶啦。喂，咁啊今日咧就而家青年新政啦，就非常之威水啦，系咪？虽然赢咗一席，咁啊，但系其实佢嘅总得票亦都唔少啊。即系佢几乎差啲灭鼠咁滞咯，尤慧晶。咁啊就而家有人话嗰个梁仲恒就。染红啦，本身就染红出身啦，咁啊，即系今日阿 喂成大嘅师弟嚟噶嘛，你哋 系 系啊， 师弟啊，都系嘅，因为佢自己嗰阵时系做过呢个学生会会长，咁亦都搞过啲交流团，咁啊同呢个中联办咧嗰个所谓嘅张学礼咧就非常之熟，有三次嘅接触咁多啊， 喂，你都有喎，好似。 其实系嘅、啊，其实如果咁讲嘅话，我都有份嘅，因为咧，即系我哋嗰阵时， 你嘅谂嘅原来花生台嘅共产党卧底啊，咁样， 唔系因为咁， 你都有份啊，头， 唔系你又未必有份啦，你又未必有份啦， 我不为然。嗱，当年八九民运之前咧，学联系有频密地同呢一个新华社，即系今日嘅中联办接触。 唔系，但系咪张学礼先嗰、那个？ 梗唔系啦，嗰阵时叫梁中宏。 嗯， 吓、啊，嗰阵时候叫做后屘做咗文教部部长嗰个叫咩咩一禅，记得咗。斯洛华成日提佢名，唔记得咗啦个名吓。 嗯，吓、啊、，anyway 啦，咁啊，即系呢个叫做系张学礼系咩人咧？咁我谂都需要讲嘅。咁其实佢就系负责咧，即系嗰啲叫做系交流啊、对外啊，即系尤其系对学生嗰方面咧，即系如果你话想交流团咧，都揾佢嘅，即系佢会帮你安排啲行程啊、agenda 咁样样。咁我哋嗰阵时， 你有冇去过啊？ 有。即系我点解会搞过呢，就是、因为我哋嗰阵时系搞国事会嘅。 咁有冇统战你啊？ 统战咪至于，我都冇即系统战嘅价值啦。嗰阵时都。 咁、你国事学会嘛？ 系。咁、即系国事会咧，咁就嗰阵时咁 我 cam 嘅咋？ 搞个 cam 嘅啫。咁啊，搞个 cam。 喂，咁跟住佢，喂，咁佢啲统战工作做得差，佢唔 follow up 下你哋嘅咩？喂，就咁做完嗰个团， 唔系个别啦，个别 交流流就算啦。 个别系有嘅。嗱，我哋嗰阵时咧，其实我哋联校去嘅，咁我哋连埋 ConU 啊，即系Poly 啊、浸大啊，咁样叫联校一齐去嘅。咁嗰、那个叫港大嗰条友咧，嗰、那个 P 咧，嗰、那个会长咧就非常之积极。咁所以如果你话嗰阵时佢同呢个中联办啊会比较熟啲嘅。咁但系我哋就唔系嘅，我哋就哇，我哋就好跳脱噶嘛，我哋即系其实全部都顶翻咗转头噶嘛，系咪？ 玩完就走 啊！嗱，玩完就走啊嘛，咁所以我哋就冇乜特别嘢。咁但系 我觉得你唔醒喎，喺你嗰个年代咧，冇我哋啲六四包袱咧， 吓、 你应该利用咧 都有噶，都有噶， 接触呢一个嘅中联办嘅机会，睇下可唔可以识下内地啲即系官员啊。 有咩好工介紹、啊？ 嗰陣時邊度諗呢啲咁嘅嘢？去到嗰度就係諗住有咩好玩嘅啫嘛，即係 咁。我哋講，我哋當時就 即係你唔夠醒啊！ 咁我哋當時就去廣州，咁啊搞個交流團就去廣州 啊。 咁啊， 喂，你老婆咪咁樣識翻嚟噶？ 唔係，嗰、哦 okay, 回事，嗰、那個回事。嗰、okay, 我老婆 ICQ 識翻嚟嘅。嗰、 okay, 陣時仲係 ICQ 啊 ，ICQ 識翻嚟咁。 係，不過呢個題外話啦，唔好講。 係係係。 咁啊，即係喂， 梁中行啦， 梁中行就係因為佢自己本身可能就搞啲交流團啦，係咪？咁佢甚至乎就好似话诶，佢系 through 嗰啲即系党媒啊，即系会同佢做翻个报道啊，又话诶咩又成啊咁样，咁可能佢就系俾人揸住呢啲咁嘢啦。咁但系跟即系其实 now 咧做个访问，针对佢有几点嘅。咁你话嗰、那个中联办个指控咧，我觉得冇乜特别。咁、 嗯、 反而我就系话你如果你话喺呢个占领期间啊，一张相都冇影过，唔系净止佢啊，即系譬如好似话你 八九都有。 八九都有，都冇过一啲咁样嘅即係佢好多人都唔识佢添嘛。即係喂，你如果你话相对于其他散后组织有十年啦，即係我哋大嗰、那个所谓大狗啦上过嚟，我哋大军阀啦，咁亦都我哋 佢係防线㗎，如果唔系佢点会识阿 Sam 啊， 同埋同台主持阿 Sam 啦，咁呢啲人佢哋记得嘅，即係认得佢嘅，喂，即係其实佢哋好出位嘅，咁但係 佢拆个大台添大狗，所以初时所以初时 你唔屌实佢嗰阵时访问佢，系真系 我唔知道，我都系最近先知道，因为点解咧？何俊仁咧喺最初嘅时候嚟完咗雨伞嘅时候， 对佢非常之怀疑， 有怀疑。后期咧，原来大舅咧自己都 confess 咗， 嗯， 甚至乎系对住大家，唔好意思，当日我咧拆大台嗰啲， 真心交， 系啊，对唔住，对唔住咁样。但系佢系有守防线嘅、嗯，即系你话佢系一时冲动。即係因為改變唔到現狀，改變唔到嗰個831決定，所以咧遷怒於咧組織者。咁有時都會有呢咁嘅情緒㗎，呢個世界係咪？咁我呢個可以理解。但係呢班人而家問好多人啊，都話睇佢哋唔到喺個雨傘運動裏面咧， 我呢個好奇怪。 嗱呢樣嘢咧就引起我嘅 好懷疑 curiosity 啦。 係啦， 咁前兩日。啱啱，德康汪唔好话我啦。其实咧，对上一次咧就系金英搞呢个环看金英嘅节目，就同刘西良合作。咁、咧，我先见过个西良。 哦，咁你见过德康汪添？ 冇。我前两日见到西良，佢话佢日日都喺度。因为点解咧？佢密过我，因为佢 喺边度先？ 喺金钟啊，占、领区啊。佢咪整嗰啲皮嗰啲襟章嘅。 我记得佢嗰个 booth 咧就近阿肥佬奶嗰边嘅。 佢日日喺度整嗰啲襟章，佢话我从来未见嗰啲人。哇，梁哥， 系八个都未见过系咪？ 未见过。佢话：，哇，你会唔会你年纪大咗唔认得人啊？大佬，成个金钟咁高档。佢系咧，从来未见过。咁后屘咧，我就引起我嗰个怀疑咧。除咗头先你讲话咩中联办交流团嗰啲咁当然啦，呢啲好 common 啫。第二样嘢我有怀疑咧，就系我 search 翻佢个网页，佢嘅成立嘅时候，你睇翻啲 images 知道噶啦，青年新政。哇！个成立典礼好似有 PR company 同你搞咁犀利，大佬啲 backdrop 啊，啲形象咁样。跟住细良再讲一句说话咧，令我好深刻嘅。佢话：土，你留意一下佢哋啲对答啊，唔系一啲政治素人可以识得咁样答嘅问题。咁我未睇晒，但系你哋试下翻嚟睇下青年新政嘅发言人喺过去嗰半年到九月里边。究竟点样去回应传媒嘅质疑？咁今日我同收乐峰就话咧，原来佢你访问尤伟晶又好啦，嗰个咩杨咩话，即系隔篱区嗰个，即系赢咗 邝宝贤， 邝宝贤啦都好啦。佢话原来咧，你记者访问佢咧，佢后边咧有人帮佢噶， 嗯， 即系佢唔会单独接受你访问， 即系工联会小花咁样 嘅，冇错啊，有人提水噶，我话咁劲，喂，我僆仔嘅时候冇人提我水噶，虽然我都即系识答呢啲问题嘅人啦，咁样。咁即係證明，即係你背後唔係咁簡單咯。即係你話去隊中樹根嗰個叫咩話？嗰、那個啊，山頭巴媽 徐子健， 徐子健嗰啲，喂，佢肯定係真係政治素人嚟噶嘛？因為嗰個區周圍揾人嘅、 見到佢嘅有人嘅， 係啊，佢真係山頭巴媽嚟噶嘛？喂，但係點解呢班人冇見過？我最得最奇怪一樣嘢，令到大家咧係模糊咗視線嘅，就係、佢一邊打梁美芬。另外咧，撞幾個民主黨嘅區，或者撞， 而事實係上插咗飛嘅。 嗱，呢一個咧係令到大家咧唔好似熱狗望居嘛。你七個係全撞，或者剩翻一個唔係撞嘅，屌你一定係背後有嘢啦。但係呢班人醒嘅醒在邊樣？ 佢有 撞啲唔撞啲，跟住揾梁美芬嚟转移视线同埋焦点。哇！咁我话呢下嘢醒，似系幕后有人做嘅嘢嚟噶，即系我哋都未必谂到嘛。话我哋话散后之后，如果我哋早知道，屌我哋又整个散后组织啦，唔可以叫花生台啦，因为我哋俾人 label 晒啊嘛。 啊！又话你督灰又剩啦，屌 系咪啊？喂，咁我哋可以揾啲素人出去搏下懵喎，屌！嗱，跟住我派一个去怼中士根，屌咪六七个就走去撞，跟住就话，泛民嗰套嘢老土啦，屌够啦，跟住廿几年都争取唔到，喂，咁你 draw 到 attention 嘅，跟住你谂下，佢我见到佢个成立典礼，好似啲僆模嗰啲咧卖新书咁嘅包装同排场， 即系有 marketing 嘅， 喂，唔系有 marketing 嘅问题，而系有唔单止有金主。钱都唔系解决一切问题嘅方法嚟噶嘛，你都唔识揾噶嘛，大佬，你真系政治素人嚟噶嘛？喂，你起码有个 PR company 喺幕后帮你策划先做得到啦，呢啲嘢系嘛？虽然我哋有钱，我哋都识做，但我哋唔会咁做嘛，因为我哋烂搭搭嘅形象嘛，屌你唔可以咁靓噶嘛，仆街，唔通你酒店开啊？ 即系你好似阿牛嗰啲咁样， 咪所以我觉得呢个青年申请咧系要 wait and see。而我亦都收到好多嘅信息，就係咧好多嘅散後組織，除咗幾個之外係堅嘅之外咧，有好多其實係掩掩護護噶嘛。因為點解咧？熱狗嗰條路線已經開始俾大家踢爆咗啦。 係啊，咁所以佢要換血啦，即係呢一班人。我唔知啦。咁講真， 話我估嘅啫。 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咁啊，歐樂軒咧，咁今日就對青年新政咧有 comment 嘅，尤其係青年新政，佢而家諗住就係話。新东嘅补选佢諗住参加嘅。咁但係其实佢都好喎，佢就讲个明，其实佢话建议啦，即係梁仲恒就建议呢，就会同呢个公民党，佢亦都去咗信俾公民党啦，就话会建议要初选嘅。咁如果你諗住初选，即係你基于个民主程序，咁呢个我觉得冇乜嘢好可以质疑呀。 喂，我建议呢，就大家唔好咁快呢就串佢住。 OK， 我係调返转头呢，如果我係公民党又好，泛民大佬都好啦，接受。接受。咁因为点解好简单啊，你搵边个人同你初选。 咁欧轩呢，佢今日好戆居。咁佢讲咩说话呢， 欧轩有时候几鸠㗎。 咁佢讲咩，喂，你要解释点解你要即係参加呢个补选嘅理由。喂，屌你老味。喂，讲真啦，如果人哋佢应承得你初选嘅话，喺个 campaign 入面，喺个 debate 嗰度就自然会交代理由啦。 唔係，佢意思就係、是、因为点解呢，传统泛民嘅智慧呢会咁諗嘅。呢、這个位系阿鸠毛头噶嘛，金泽华噶嘛， 咁即系你 insider 你自己有协调啦。但系问题就系话呢边系素人嚟嘅，如果你真正相信嗰个民主程序嘅话咧，咁个主导权唔喺你嗰边。 咪所以如果我系公民党，梁家杰又好，民主党都好啦 ，welcome 啦， 咁梗系啦。 你点会初选你杨岳桥赢唔到佢啊？ 唔系咯， 我陶君衡都随时，如果你俾我初选，我都赢到佢啦，系嘛？我随时赢到杨岳桥添啦。喂，第一你一定系攞两个指标啊！第一你要用民意调查啊嘛，咁我知名度一定高过杨岳桥啦，虽然我好多仇家系咪啊？屌，尤其是搞翻台之后更多。咁第二，喂，你党即系我哋一半一半噶嘛？ 系。 咁你民主党有人，工党有人，公民党有人。喂，我哋有个大会噶嘛，每人按个党，无论立法会员又好，会员嘅人数里边系有个比例嘅投票噶嘛。喂，你咁都赢唔到青年申请？喂，如果我系佢哋，点解我咁谂啊？喂，吸纳咗埋先啦，屌！喂，你搞搞震啊！喂，你而家喺我哋嘅初选，我一嘢 KO 你啊，大哥！喂，如果你杨岳桥都输俾唔知是哪一个啦吓，即系你尤慧晶都好啦，靓女都好啦，喂，咁你好要反省下喎，大哥！我哋自己人都唔肯投你，唔系啊嘛？你选民你都输杨岳桥，虽然你话你唔系太出名，但系起码大家公认你系公民党嘅人。 同埋你咁样讲呢，即係人哋觉得你自己泛民为威威啊，即係点解 山埋门派饼仔 啊，点解即係退联会搞一成呢，就因为其实嗰班后生仔就觉得你就係话你而家啲泛民大佬呢就全部自己喺度讲数，就唔理呢个民主程序啊，唔理呢样你 嗰 啲。即係你而家你 机制唔公平 係啦， 讲 係啦。系啦，咁所以如果你正正就系话你真系相信呢一套嘢，唔系话你泛民自己， 其实佢自打嘴巴嘅青年新政，当日你唔参加个协调机制，你要自己拣区嚟选，唔怕撞。今日你点解要参加呢一个初选啊？你主持选咪得咯，屌！ 喂，你咁怼佢得噶啦。 嗱，反而咧， 喂，如果你咁样怼咧，好过欧谦咁怼。喂，反而就是、你俾个理由我，系咪？ 吓，反而民动嘅唯一嘅职员咧，即系而家帮我哋推紧威嘅 Vincent 咧， 系 佢又点样讲咧？点样 challenge 佢咧？就系话，嗱。呢、這个叫做系青年新政，喂，佢冇一个人系选过真东喎，大佬。喂，咁点你凭咩？你 冇所谓， 你凭咩你去选呢个真东补选咧？喂，你对啲人冇 commitment 啊嘛，即系叫做 唔紧要。 咁所以佢就嗱呢条友咁讲啦，就系话喂，你如果系嘅话，你一个搵呢个新有新东 background 嘅人咧，就去选啦。 你去初选啦，你喺个初选里边， 你交代你姐抱负系嘛？ 系啦，你执下佢，点解同阿咩中联办嗰咩名话？ 张学礼， 张学礼咁熟噶，咁你我解答到啦。 我都系我都好 Anthony， 你都会帮我解释啊！屌，我都识张学礼咁咩咯？ 吸纳系咩？陈国强、 啊，我点解要遵守你个协调机制啫？系嘛？选民系自己参选，我想听下呢班人点讲？ 系系 系嘛？系人系鬼？咁啊喺嗰个泛民嘅初选嗰里边， 你就成日话有人后面喺后面发功，即系你喺 debate 嘅场合里边，喂唔通佢真系即系吓听住一个 walkie talkie 咁样样喺度答咩？真系 古惑仔嘅情节嚟嘅呢个系。 咁所以记得万梓良啊嘛，好似系嘛？ 系啊， 陈小春啊嘛，系嘛？ 唔系咁，所以我都冇所谓嘅，因为其实如果你自己搞初选咧，其实你亦都抓到 attention， 即系你都会俾人哋觉得就系话，喂你，因为其实如果你去到即系同建制派去对冚嘅时候。时候人哋会可能会 downplay 噶嘛，咁、如果你搞得初选嘅时候，喂咁起码人哋会喂真系有件咁嘅事咁样样，会亦都会认识到喂呢一、這个好似嗰阵时陈太咁样样啊，喂陈太嗰阵时就系同卢永乐啊，即系嗰阵时辩论啊，嗰阵时全港喂我记嗰阵时港台都直播噶， 咪你大起个选举气氛啊嘛， 系梗系啦， 加泛民个声势嘛，如果你个声势三月嗰阵时搞得掂， 唔系同埋我都唔，如果我系老鸽都好啦，我系老屎忽都好啦、我怕咩同你个僆仔辩？ 咁、你又唔好当僆仔， 唔系、你 睇唔起啊？ 唔系睇起唔起啊，而系你既然坐得呢个位，你串得佢话你俾个交代，俾个理由我，咁你冇理由怕同人哋辩论噶，你冇理由冇自信喺个民调又好，我哋泛民嘅投票里面赢人噶，唔系啊嘛？ 但系你咪等于即系 我如果我系老鸽啊，我系嗰班老屎忽啦，我有兴趣答你哋过去嗰二三十年嚟点解香港民主运动唔成功噃？我要借呢一个论坛一次过 KO 晒你哋班卵样，喂，我有信心、啊。 唔系大问题，即系好似何俊仁对郑， 你屌你老母先，你屌你老豆先，你老豆做咗乜嘢？你老母做咗乜嘢？我就做歌啦，咁都得噶，系咪？喂，都答得噶呢啲问题。喂，我何俊仁，即系我唔可以代表何俊仁啦。何俊仁搞卅几年，我何俊仁卅几年前出嚟搞嘅时候，喂，我真系搏命噶。系嘛？我唔系好似其他人咁疑问，喂，咁都答得噶？即系我意思就系一句总结啫，唔好浪费一啲能够同后生仔沟通嘅机会。 嗯， 令到你自己能够 consolidate 你嗰套大中华嘅论述，同埋过去嗰二三十年嚟，为何香港民主运动不成功，系唔系我哋嘅责任？ 老泛民有你咁嘅勇气啊，就唔会搞而家咁啦。 咁我去参加初选啦，屌！ 唔系咯，咁 去去去去， 唉！不嗱，我选完之后，我话俾阿乔哥听，话我唔选嘅，我都系初选下，我帮你答下嗰啲友嘅啫，咁样嘅啫。嗱，我冇咁大责任啦，系咪？我廿几年啫。 Anyway， 我觉得即系呢样嘢咧，就唔好搞到好似即系啲人成日话你大佬文化，咁你就唔好做啲大佬文化嘢啦。 冇错， 系 迎接佢呢个挑战， 啱啊， 主动搞。 系 咪？我哋可能花生台有几席去投票都唔顶，系咪？话晒佢都系泛民嘅电台，屌你真系，我哋争取咁样，系嘛？ 唉， 继续。 喂，咁啊，即系呢啲，喂，咁其实我哋都即系讲啲 local issue 讲差唔多啦，我哋讲少少国际嘅嘢啦。 喂，你使唔使检讨下呢个区议会选举先啊，曹总？ 你唔系，你礼拜二唔系检讨晒啦咩？ 好少咋，主要系针对何。 你有啲咩？你有啲咩想讲未讲嘅先？ 唔系，我觉得大家需要今次嘅区议会选举咧，留意一样嘢就系、是、咧，阿爷嘅发功咧，唔系无坚不摧同埋滴恐不留。你今次系有幸运嘅成分，对我哋好多人嚟讲，因为点解咧？当你偷袭佢嘅时候咧，嗱呢啲完全系违反选举智慧嘅嘢嚟噶，即系你临最后尾嗰两个钟头走去揾钟树根咧，系反而得噶，大哥原来。仲系咧，我发觉一样嘢就系、是、咧，如果系 clean 嘅 CV 嘅人咧，仲好。 嗯， 即系正如我本来谂住约钟树根今晚嚟咧，佢就话唔得啊嘛，咁啊都吹两句啦，系、嘛，大家都一场朋友咁样。佢话土，我真系倒晒啲票落嚟噶啦。佢话如果你或者长毛嗰啲粉抢过嚟， 我会严阵以待、啊。 系、哎、我听佢哋讲过， 系咪啊？即系我唔会放松手脚。我屌大佬，你两个钟头之前咧咩咪散后巴巴咁， 喂 我就 嘢嚟嘅， 喂我就真系即系求论其奇、啊，大哥系嘛？咁啊求论其奇咪死咗咯？屌，佢又死，郭佩凡又死咯。同埋你睇到今次咧，你唔好净系睇手头足嘅问题。其实今次大家留意错一样嘢就系，因为点解咧？全世界都系吹紧淡风， 嗯 嗯， 包括我啦在内啊。我認為輸到撲街啊嘛！其實呢一個過程咧，因為大家吹淡風嘅時候咧，泛民主派嘅支持者咧會出翻嚟嘅。 同埋呢個黑天鵝嚟嘅，喂你自己都有一啲即係預測錯誤啦。你本身就話你其實你自己用翻你自己一個舊嘅概念，就係話，喂你啲散兵， 你做下嘢先啦，大哥。 系啦，你又话人哋太迟出嚟，喂，而家人哋偏偏就系因为赢 先赢啊！ 呢、這个就系出攻其不备啊嘛！ 喂，呢、這个系违反晒所有选举嘅规律噶嘛？ 嗯， 即系正常嘅选举工程嘅规律。 嗱，其实呢个咧就暗合咗啊，呢个叫《孙子兵法》咧，就所谓嘅 攻其不备。 一嚟啦，即系嗰个叫做正其相合啊，系咪？即系你如果你话阿明啊嗰啲啊，即系其实就打啲正路嘢啦，正路波啦，系咪？咁但系你嗰啲咩散兵啊，即系你譬如好似挑呢个阿中树根基嗰个啊，叫徐子健啊，喂呢啲系奇啦，系咪？ 奇兵嚟噶， 奇兵嚟噶啦。喂，你正其相合，虽然系冇协调，喂，但系就系、是、偏偏就系打到一扑一碌。 唔系，同埋咧，嗰日我同何俊总结咗一点咧，我今日再重复一次，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听讲个笑谈咧，就系阿爷嘅手伸唔到咁长啦，但系佢有重点嘅。 嗯， 我嘅总结就话佢要你死嗰啲好难生。点解今次打葵青？因为佢惊取消委任议席之后咧，你系会攞半数啊嘛。 嗯， 佢咪集中几个区咯。同埋老实讲，就算中联办系统都好啊，你唔好真系当铁板嚟先得噶，即系当一个机器嚟先得噶。喂，九龙工作部负责竹园区嗰个做得好啲、可能负责黄大仙区嗰个肥肥流嘅啫嘛。 系。 咁竹园嗰个做得好啲，咪打低我咯。因为点解佢又买装脚啊？又即系帮佢做民调啊？ 重点打击同埋非重点打击。 冇错。第二就系十只手指有长短。咁我哋知道就系每一个区议会选区，中联办都有两三个人系负责去背后做幕后协调啊、配票嗰啲工作噶嘛。咁有啲好，有啲做得唔好，咁出奇啫。同埋，我觉得大家不可以忽略一个问题嘅就系呢度系香港嚟噶嘛。 嗯。 一来香港依然有即系五成五啦，冇六四啦，对四成五嘅泛民。嘅支持者，第二样嘢就系、是，喂，佢唔可以赢得咁离谱嘅， 嗯， 呢、這个一定要连结嘅立法会选举嚟考虑噶嘛，哇，屌你，我赢捻晒，跟住你立法会翻盘，我咪仲大镬嗨，咪蚀一笔，大佬。 但如果你睇翻啲客观数字，佢都仍然系赢晒十八区，佢仍然系攞晒大多数噶， 够啦，我就系、是、佢就系要呢样嘢，但系佢如果要将我哋泛民变成花瓶嘅时候，喂，佢唔好处理得咁尽噶， 嗯， 一来你资源会花好多啦。系咪？ 你已经接受咗花瓶呢个命运啦？已经 喂，我接受咗噶啦。喂，我做咗廿几年区议员，我唔捻知嗰个花瓶啊。最终你俾你做立法会都系花瓶啦，大佬。你真系去表演下噶咋？系你估我可以改变政策啊？你估我可以改变其他人嘅命运啊？做唔到啊！香港呢个系现实嚟噶嘛？喂，但系你睇佢今次成个机器，其实你话佢成熟系成熟嘅。例如我上次估错嘅，因为不过你都系你提供资讯俾我啫，就阿昌可以偷鸡咁。 张系可以偷鸡， 陈德章可以偷鸡咁。其实咧，阿爷因为内部系讲唔掂数啊，佢冇得揿住萧远常，所以要另外一条友出嚟。 咁所以呢个就系、是、我觉得中联办要负责任嘅，其实。 但系佢预咗你有泛民出嚟偷佢鸡，所以佢两个加埋个票都多过你阿昌。所以你一定而家阿明嗰个 status 都好啊，屌而家你系讲运嘅咋？你点知第一？你揀個區個對手，啲選民厭唔厭見佢㗎？好老啦，做咗四五屆啦，開始冇新意啦，咁樣係咪啊？跟住你揾個新人，而家係白紙一張，威有傻喎！喂，你叫我同嗰人去選，喂大佬，我大把俾人，大家俾人工，俾人工啦，屌你咪淨係督灰嗰下嘅指控，我都即係有排任先任甩啦，係咪先？大哥係咪啊？ 唔係咁，你督灰嗰個係 P 仔啫，咁 P 仔而家咁黃嘅。系咪？即系嗰阵时系因为针对阿中出杨子啫，咁啊中出杨子大镬啦！即系而家今日即系你讲开又讲啦，即系佢啊呢两日俾人拉鸠咗，咁啊就话使黑钱就两百万，有啲就150万啦。 喂，其实呢条友都梗系戆鸠仔嚟嘅。 吓， 你知唔知啊？如果使200万黑钱咧，随时咧可能系1% 嘅 commission 嘅啫。 系嘛？你又话你又知行规原来？ 喂，大佬啊，我做咩行噶？大佬，大班人话问你可唔可以借个户口？你借户口嚟做咩啊？大哥，我大把户口。 嗯嗯嗯。 喂，你一超过100万， 嘅 transfer of money 嘅， 金管局個系統即刻叮噶啦。 嗯， 如果你係 proof 唔到，你係因咩事？你係收咗100万嘅揾油事，你去銀行入現金都係啦。你超過10万蚊現金， 好危險， 即刻攞身份證噶啦。 佢真係講到明係話佢提供户口嘛。咁你提供户口，你做呢樣嘢嘅，好明顯就係你自己本身就係冇呢啲咁嘅常識啦。咁亦都有啲人話，即係我見到好多人喺佢 Facebook 度洗版就係話，誒屌呢啲係低級犯罪嚟嘅， 梗係低級啦，屌。 咁啊呢件嘢好好笑嘅一樣嘢就係咧。事隔一日啦， 如果你要咁样做啊，我教你啦，中出洋子。第一，开间海外公司。 BVI 而家难开户口㗎啦，跟住呢就喺海外啊，嗰啲唔知非洲啊定南美嗰啲银行呢开户口，跟住入落去，跟住你转走 ,charge 係贵啲。但係呢就是、起码你有张卡㗎，有张 debit 卡喺度㗎，喺香港银行可以攞到钱㗎。咁嗰啲银行呢相对呢係唔会咁容易被 check 到㗎嘛。嗱，我唔敢 100% 保證嚇，但系咧，你嗰啲冇租錢，你就要咁走噶啦。而家其實你唔可以靠香港呢、這個即係所謂即係走税天堂去咁走噶啦。而家香港銀行好警覺噶啦，唔係亂咁俾你開户口嘅。 嗯嗯， 所以中出洋資都大禍，唔怪得佢冇心機拉票啦。 唔係，我覺得最好笑嗰樣嘢就係阿邊個啫嘛。阿陳雲即係事隔一日，咁佢就話即係好似劃清界線咁啊！啊，我同佢咧。嗱、啊，我政治嘅關係咧，我淨係同佢講佛嘅啫，其他嘢嗱，我淨係同佢醒佢一句説話就係、是、政治咧就係娛樂咁樣樣啊，咁啊聽完之後咧，嗰條友就即刻鼠一聲咁啊落咗山啦，咁啊呢條友咧就真係天才嚟嘅，佢悟到我即係呢個佛偈啦，大佬啊，佢知道點樣做啦，其他嘢就唔 Q 關我事嘅，係咪？哇！呢條友真係精甩邊啊，真係，唉、哎、呢、這個陳雲。系嘛？即系佢已经即系，唉，我唔知佢点样样啦。即系老实讲， 义气仔 女，唯一一个城邦派嘅代表嚟嘅。喂，大佬，而家俾人拉鸠咗，系咪？即系你又可以咁样划清界线啊？喂，你令到啲本土派，尤其系城邦嘅本土派，情何以堪啊？ 我都估你攞呢四个字嚟形容。啊，不过一句到尾啦，今次热狗咧就真系好灰头土面。 系， 你老板，你谂下。你几十万 like 㗎嘛熱血時報几十万 like, 四十几万 like 㗎。原来你嘅 like 係化唔到选票㗎。你除返四百几个区都好犀利㗎喎。起码四百票拆底喎大哥。 咁呢个界面嘅样子真係好出。 嗱呢一个问题就唔淨止熱血時報嘅。咁我觉得即係 to be fair, 花生台都系。 新媒体嘅平台。咁我哋都因为花生台呢个平台即係都会吹到个别几个人几四五兜友出嚟帮啊唱助选都有。都有。咁但问题就係话你见到因为边个而家今日好似袁绍昌叫我帮佢写篇文啦即係新媒体同埋呢个即係选举关系。我觉得都要思考一下就係话喂究竟即係新媒体同埋政治动员。尤其是激进派的政治动员是不是可以相辅相成到呢 嗯 其实老实讲啊即是咁呢十年嚟即是你由人民台啦你自己经历过人民台时代啦到而家喂其实嗰、那个嗰个进度啊其实相当之缓慢。你搞政治叻嘅人。 对啊其实而家网台嗰个影响力呢、已经开始系渗到社區 少少啦， 因為點解咧？我最近咧，即 係 六四七都好啦，有啲即係老街坊啦、師奶啊、叔啊咁樣咧，佢話同我你唔落個區啦咁樣，唔緊要啦，我而家聽你花生台做，咁我唔好意思啊，叔啊，就即係我平時喺以前喺你面前 成日爆粗，唉，俾你知道我真面目，真 係。不過網台係需要做呢樣嘢，佢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嚇，就想聽下你把聲嘅，喂。咁你其實你已經係發覺，即係網上嘅媒體，因為大家已經用緊智能電話，係相對容易地係即係 approach 到你。 係。唔係，但係今日我令我思考嘅問題就係話，搞政治叻嘅人搞唔好新媒體，搞得好新媒體嘅人咧，亦都唔等於你搞得好政治。 但未來會唔會有兩樣嘢都搞得好嘅人咧？ 唔係，因為好簡單啫。 喂，只有一段時間係做到呢樣嘢，就係當日黃老邪喺社民連嘅階段佢咪帮手做到啲政治嘅动员嘅工作。 佢同埋老萧嗰个回流咧，就系嗰个力量系最强嘅。 喂，你谂下，社民连喺佢哋嘅麾下，因为透过呢个新媒体，令到社民连喺嗰阵时候成为即系、就是、一时嘅新希望。跟住你个人民力量系嘛？不过跟住落嚟咧，即、就、系、是、拆散咗之后咧，就冇呢支歌仔唱噶啦。我觉得。因为你唔会因为何俊仁喺呢度做节目，虽然喺港岛笑谈啫，你会走去帮何俊仁噶嘛？一来佢好远啦，屯门系嘛？二来佢都唔会有足够呢个参， 即係吸引到你去即係幫手掛 banner 啊，夜晚黑幫佢派嘢咁噶嘛。 不過講多兩句啦。阿明咧，佢你話頭先佢個你提佢寫篇文啦，佢出完呢篇文俾人屌到撲街。 阿明， 係 咩事？ 佢話即係佢自己就攞1400多票啊嘛。 唔錯， 係咪？咁就話佢 喂大佬啊！而家我講多一次 ，Clean CV 先贏到，佢孭住寫文聯同埋人民力量嗰個招牌，難聽啲講係一個包袱嚟。係，即係你真係輸硬嘅指標。嗱，我其中一個股眾啦，全軍覆沒啊嘛。 嗯， 啊，公民党我都估中啦，保咗之后仲可以攞多两偷多两只啊嘛，民主党啊大镬啲嘛，其实我 generally 我估中晒噶事情嘅分析，不过我总数量我估唔到可以维持翻呢个数目咋，你继续 sorry 啊，唔好意思，咁你话俾人屌啊阿明系咪？ 系俾人屌到扑街，因为佢自己本身就系话佢自嗨啊，系嘛，佢就话我哋已经好成功。啊、你见唔见写佢呢个咁嘅嘢啊？ 唔记得， 即系咁有啲人啦。 阿明嘅成日都自嗨嘅喎，屌！ 咁有啲人啦，就写篇文就系话，喂，你见到阿牛又输，啊麦国锋又输，喂你又输啦，全军覆没，你好开心咩？系咪？即系你咁阿 Q 有咩用咧？系咪？即系你唔觉得好戆夸嘅咩？咁样样？咁老实讲，你区议会选举咧， 唔系咁，我觉得香港人就好即系现实。亦都系好政治嘅，即系直接啲讲就系成败论英雄啊！即系其实选举，尤其是社民联，甚至乎人民力量都好啦。其实你喺个选举过程里边，你系应该宣传多啲你自己嘅理念嘅。所以有啲散兵咧，系坚散兵定假散兵咧？头先我都有问 Gary 噶，喂，其实你要宣传嗰时候讲几多你本土路线噶？佢最多都系讲紧两成，最少講咗兩成，最多都係講兩三成。咁你咪即係傳統嘅講社區建設、修橋補路嗰啲嘢。咁區議會就係咁嘅，你唔係你想贏啊嘛。咁但係贏咧，就係能夠 justify 到你嘅路線正確。 嗯嗯， 啲人就會咁諗嘅。 唔係，不過 anyway 啦，即係佢自己本身今次佢攞嘅票數都唔少嘅。咁講真，如果你 算好㗎啦， 單挑輸咗，單挑輸咗，你自己本身 喂，而家呢個世界係叫做槍打出頭鳥。 啊 你越有機會贏嗰啲，我就要整死你。而佢有能力做呢樣嘢喎，你睇陳樹英， 咁共產黨， 你睇尹兆堅， 咁動共產黨嘅鬥爭哲學就係咁啊嘛，即係佢係將呢啲 主要敵人、次要敵人界分清楚。 唔係，即係呢將呢啲即係呢啲叫做係 有 壓殺於萌芽狀態啊嘛，呢啲敵人。喂，你諗下啦，阿長毛之後揾邊揾接班啦？最後定即係唔好話政治能量啦，仲有政治鬥心意志嗰、那個，我相信都係即係非阿明莫屬嘅咁樣。咁啊，你唔通阿牛咩？系咪阿牛都差唔多嗰头近啦？老实讲，唔好意思 讲 句， 大过十年， 咁大佬啲人都睇到闷啦。 咁啊系， 咁讲真， 但系当大家讲紧素人嘅时候，即系会唔会有其他可能性咧？ 系，咁但系你如果你话你经营个政党嚟讲，你就唔系讲素唔素人啦，你自己拣咗条路，你不归路嚟噶啦。老实讲都， 唔系人民力量同埋社民联咧，佢嗰次咧何俊仁系讲。左一半嘅問題，未講另外一半的問題。佢就話咧，温和派嘅支持者會投激進派。其實佢講錯咗嘅。温和派嘅支持者同埋激進派嘅支持者咧，自從喺五區公投嘅分裂之後咧，其實就係互相未必會支持。即係話，如果我去選區議會嘅話，其實我係會失咗部分温和派嘅飛。以前我有嘅。因為點解咧？佢依然容忍到陶君衡，即係呢個癲佬。激激地咁樣，但係後五區公投之後嘅政治環境咧，就係其實民主派嘅支持者已經分成激進派同埋温和派，反而而家區議會選舉裏面咧就引證咗我呢個新嘅理論，就係咧反而你和和妥妥嗰啲，唔係咁出位嗰啲。就 OK 喎， 闷声发大财啊嘛，叫做 系嘛？你例如阿明咁，佢攞四成几真系好叻噶啦，大哥。 我哋已经好成功。 喂，佢已经好成功，唔可以话我哋系嘛？即系我唔知佢个我哋包括咩人啦。但系就佢真系成功，因为点解你谂下，你用呢个嘅粟米石班饭男咁样去追击法，跟住你喺个街头里边成日喺度哔哔叭叭嘅时候，喂。部分民主派温和的支持者要补充何俊仁的观点都不会投阿明啊。 嗯。 他觉得这样的 style 是不得啊。他最多不去投票。同样道理而家激进派的支持者不会投即是啲饭桶的饭是一样的嘛。嗱、这个是我们的缺失来的。为什么今次有个现象就是 完全清白嘅 CV 嘅人反而有機會偷雞咧，就係、是、因為佢冇缺點啊嘛。 嗯， 你冇嘢喐佢啊嘛，亦都唔會槍打出頭鳥啊嘛。所以阿龍你去可能有機嘅。你唔好俾人知道你做大军阀可能就得噶啦，屌！ 你见我都讲唔过三句嘅算啦。 喂，你去到区唔使讲超过十句噶嘛，大佬重复复都系揸住个麦，就系、是、三马诶斑马线诶、加三秒嘅啫，系嘛？请大家过嚟签个名咁咪得咯。 你好，我系陶君衡， 我系阿龙，我系阿龙咁咪得咯，屌真 系。系啊，喂，咁啊，今日都 overtime 都好犀利啦。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咁啊，我哋又冇时间讲国情啦，又冇时间讲国际啦。虽然都好多嘢讲吓，咁啊，即系喂，不过补充一句啦， 系， 即系你见到咧，即系其实我哋有一样嘢证明咗我哋。是非常之有先见之明嘅， 系 咁 就 是、 搞花生台打七二九， 唔系我哋讲国际啊嘛，点即系你又咩啦？你又咩啦？咁即系嗱，今日咧就有消息就系话咧，就中国咧就呢亚丁湾即系嗰个国家咧就叫吉布提，就搞咗即系同呢个吉布提呢个穷国家咧就签咗一个协议，就喺呢个国家咧就搞个军港。咁啊，点解搞间军港咧？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咁呢个系即系一路一带，即系非洲系一路一带咧，咁个终点嚟嘅，呢个终点站嚟嘅。咁佢要即系即系佢要保 make sure 呢条路贸易路线系安全嘅话咧，咁一定系有一啲军事力量咧去做一个护航嘅。咁咁佢咁样做，咁其实系好明显咧，系做紧呢样嘢啦。咁另一样嘢就系话啦，咁今年咧，原来咧呢、這个东莞咧就有4000间厂咧就执咗粒，咁执咗粒咧就有好多厂商就话咧就会喺呢个非洲里边咧就搞就去寻觅第二个东莞啊。咁即系好明显啦，中国嗰个低廉嘅劳动力咧已经玩完噶啦。咁所以咯，咁啊长远嚟讲唔好听咧，就会将呢个非洲咧就当系一个殖民地啦。咁、所以你去搞呢个一路一带啊，去嗰边搵第二啲嘅一啲廉价劳动力啊，咁佢咁样做呢，即係其实我哋都估中咗，其实已经系。咁亦都系一个反包围嘅策略啦，即係你而家你中呢、這个美国重返亚洲嘅策略，咁你要点样去突围呢？咁佢搞一路一带啦，咁然之后就喺呢个非洲里面搵一个军港，咁除此之外佢亦都可以 neutralize 咁隔離啊，即係呢個索馬里啊，即係啲海盜啊、國家啊，你長遠即係點樣去搞掂佢咧？佢唔會對你如取如攜咧。咁呢個好重要嘅部署嚟嘅、啊， 係啊。冇嘢讲， 系啦， 你帮手总结就得啦。 吓、啊，哎，好，咁啊，好啦，咁啊，即系 下个礼拜再见。喂，你搵唔搵到游慧晶啊？ 试下啦。咁啊，昌都俾咗佢 contact 我嘅， 系嘛、 啊？ 打电话过咪得咯。系 佢师妹嚟喎，好似系我都 系咩？ 系啊。 O、okay, K， 好。 睇下佢使唔使？如果上嚟做大军阀嘅访问嘅时候，需要侧边有人提水 咧。使啊 嘛？我惊，因为佢去完卖呢条之后，唔敢过嚟花生台啫。 咁。 放心，靚女我會就住嘅，通常我都會。 O K， 我知靚唔靚，因為我未見過真人啊。 我見過真人，我同佢握過手，手都幾滑嘅，都。哇！ 手滑就唔代表咩嘅，十條女有七條女嘅手都係滑㗎啦。 O K 啦。 喂，大佬你唔好搞到好似成個鹹濕佬咁，讓人去做訪問啊！咩間你唔想嚟？ 唔係佢腰光眼走出嚟㗎啦。 你過咁咁大師。 不過我聽講佢粗口好勁㗎喎。 好劲， 系啊，十句七句粗口嚟， 系咪 啱我哋花生台？ 系啱喎， 系、 哦 okay, 啊， 即系 为咗证明佢唔系热狗，你系咪应该上咗嚟花生台？ 人哋都冇话热狗，唉，你真系 好多人咁闹佢啊嘛。 OK， 好， 系嘛， 咁啊，下个礼拜翻嚟啦，咁啊，睇下我哋揾到咩人啦。 好 ，OK， 拜拜， 拜拜， 拜拜。